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教你唱出动听的英文歌。意不意外，惊不惊喜，竟然在今天又迎来了我们的 K 歌新单元。好了，有请出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ove in English, I'm David。 好，这是教我们电影去配音的这位老师哈，同时也是一把好嗓子耶，是唱歌的好手。今天我们又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什么样有趣的歌曲呢？稍后告诉你。现在首先我们赶紧来检查一下上一次我们 K 歌给大家布置的作业，来自麦克学摇滚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哎，变成咱俩 K 歌了、 okay. 啊！今天我们也有请出同学们来 K 歌，所以大家都说了，又等着开始慰劳耳朵了。同学们赶紧登录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间来听我们的 K 歌间里有哪些同学来出场。好了，第一位同学 ，Showtime，Tippy。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the crowded street, listen to my old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show,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谢谢，非常好听。 Wow.That is awesome. 秦老师点评。 我们看他唱歌整体来说啊，把控力挺好的啊。那么我如果非要有建议给他的话，我建议首先是他要把停顿啊，停顿抓住了，因为唱歌嘛，时快时慢。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这句话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停顿的问题，就是 so many 这块其实要有一个小的停顿啊，在 people 后面。另外呢，就是 around world 单词的读音，尤其是元音要饱满。另外呢，就是 soul S-O-U-L 这个辅音舌位要到位、啊、对， 好，就是一些小的细节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下一次可以再注意一下啊。总体来说呢，这歌曲的情感还是不错的、而且调调还很准， 对，挺准。 第二位同学还是女生，冬天里的阳光。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the crowded streets,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home. 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the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Bring me far away. 好，谢谢大家，也都是台下的评委啊、你觉得这个同学唱的怎么样，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畅所欲言，看你跟老师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首歌它整体还是不错的唱的啊。 如果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失去爆破就更好了。还有 love is no, never, 对吗？那么 love is, 啊，注意这个连读， 对， 这样整体就更舒服了。 哎，它的连读呢，可能有些地方还要注意一些。 对 啊，你唱那个 take me to your heart, 我们专门强调过了啊， 对， 不能唱 take me to your heart, 对， 这个好像就不太像，流利的英文了。 对，而且今天要学的里面就有类似的问题可以处理啊，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上次是带我去你心里啊， 嗯， 现在这次要带你去哪儿了？今天我们要带你去一个另外的地方。 Where to? 好，再来听一位我们的歌后漫天飞雪。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Love i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 好，谢谢谢谢、 嗯、 自己还变了调哈。 哇，真棒啊，我觉得乐感特别的好。 对啊，这个漫天飞雪平时就特别爱唱歌， 是 也是我们知道的算是歌后吧。 真是歌后。 他如果我觉得再放开一点唱可能会更好。 嗯，对， 效果可能会更饱满。 对，凭他的实力来说，刚才出的小问题啊，在我看来不是问题啊。 而且他的语音啊，整个语音面貌都很好，能够跟英文歌呢整体的是融为一体。 对，我觉得也是，而且听他唱的歌能够融入进去，很享受啊。 哎， 就是啊，想继续听啊，不想停下来的感觉，真是不错、啊、 所以真是木有啥毛病、 哎、 整个来就是给我们的耳朵带来安慰的。 对，尤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啊、 来，接下来有请男生了啊，我们的克里斯 Bryant， 这个是在我们的连读课堂也非常踊跃的同学。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the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谢谢谢谢谢谢这位男生、 嗯、 感觉好有感情。 是啊，这个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心灵的震颤啊，心灵的震颤。 哇，那他处理情感处理得很好啊。 嗯，是的， 很投入、嗯、是不是？ 非常投入。对， 而且语音面貌也不错。 是， 哎，看起来跟平时的连读啊勤学苦练功夫下分不开。 对， 对，多唱啊，唱歌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唱啊。给大家建议啊，得唱歌呢要选地儿，一个是咱们电台，还有一个是厕所 对、 啊、厕所，还有一个是停车场的入口，那简直是美极了。还有一个地方，电梯的轿厢里面是可以唱歌的。 哦、嗯、是这样的。 对，但是注意别让门夹着就行啊。 好，今天上午呢我还收到一位同学哈，他给我发来一段这个唱歌的语音，是位新同学。我说诶，我说你这语音怎么这个后面背景声噪音这么大呀哈。 嗯， 结果这位同学给我啪发了一张照片，一看是在一块这个遥远的这个荒地上啊，完了好像是一个采油的一个什么基地，完了这个同学又发了一张照片，一看哦，原来这位同学啊，他现在正在这个胜利油田的庄西采油厂。 哦、 这位叫宋健的同学呢，一边干完活在工间休息的时候呢，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唱歌的语音，然后拿着一个小纸条，手指都快冻僵了，在这油田上大风刮着，拿着小纸条风这么吹着，然后录下来这个唱歌的声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嗯、好， 来，宋健有请。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a love i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Bring me far away。 嗯，这是我们风一样的男子啊，我们的石油工人宋健 啊，真的挺棒的， 非常棒。 对对对，好好学英语，我觉得特别有天分啊。学好英语不难，加油，唱歌只是刚开始啊。 而且我觉得他对音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不是？ 嗯，对对对。 你看这大早上的寒风吹着，还在工作呢，还在油田工作， 嗯， 然后拿着手机给我们录歌。 确实啊，真好，这是一份这个我们寒冬的一份激情啊， 对， 给我们带来了温暖。 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听友当中呢，其实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时候收到这样的信息让人心里觉得暖暖的， 嗯， 同时也觉得责任感非常的重。 这个那边也能收听这个节目是吧？ 他只要在手机上有网络，有 4G， 哪里都可以收听啊。 哦， 非常的方便。 真好。 哎，我们有这些在家的全职妈妈，有各种各样职业的各种各样职业的同学，你看，包括这位胜利油田庄西采油厂的宋健。 嗯，好， 好，下次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告诉我们你做什么工作，你为什么喜欢学唱英文歌， 嗯， 当然可能都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好了，同学们，我们的课堂分享环节哈，K 歌间就到这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这次要带你去哪儿呢？带你回家。 嗯，对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一说出来这句话，相信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曲。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是由美国的乡村歌王 John Denver 在1971年的时候创作的著名的歌曲。 是，这首歌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韩红。 嗯， 他的《天路》，其实我觉得都像草原歌曲的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啊， 有点这种感觉。 嗯，John Denver 呢，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乡村歌手了， 嗯， 他甚至超过了很多在美国比他名气大得多的一些乡村明星。 嗯， 就是因为这首歌基本上在全世界都唱红了。 是， 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轻快的，给大家描绘的就是一幅美丽的美国东部 West Virginia 的风光。 嗯。是， 唱出了人们心中那种啊遗忘已久的田园之美。 嗯，是， 是吧？大家都会哼哼这样的旋律吧？ 是， 我们给大家选歌，就是一定要旋律呢比较耳熟能详， 是 啊，脍炙人口，不能太难。所以你要把你的注意力呢，全部都 focus 在如何唱这些唱词上面。 嗯，对，没有难度。 嗯 ，John Denver 的音乐当中呢，常常都是充满着阳光的啊，有晴朗的天空啊，有青草的芬芳啊，满怀感激的歌颂家乡啊、亲人啊、纯真的爱情啊、大自然啊等等。在歌声当中呢，你也可以了解到乡村音乐的本质就是自然、淳朴，还有就是纯真。 嗯， 他，你看他从样貌到他的歌喉，其实本身来讲都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就是他的这种平凡，让大家非常的喜欢他。 嗯， 他的歌曲当中呢，弥漫一种不可抵抗的一种宁静、平静和安宁，传达的一种乐观的情绪， 是 吧？快快乐乐唱歌，但是呢，回乡的这种主题又是大家很喜欢的文学创作的主题、艺术创作的主题， 嗯， 是吧？游子思归嘛， 嗯， 乡情真挚嘛。 对， 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咱们要不首先来感受一下。 好啊， 好，然后我们再来学唱。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fro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这就是今天呢我们要学唱的部分了，非常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想必大家这个周末脑海里都要开始循环这一首歌曲了。我们的课堂任务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唱对唱准确啊，匹配呢这个旋律，然后你可以自己加入自己个人的风格，对吧？ 嗯，好， 好，开始了啊。我们的第一句歌词叫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基本上就是天堂，就像是天堂，这个 West Virginia 这个地方， 嗯， 这个州啊是 John Denver 非常喜欢的地方，甚至在2014年的时候，他的这首歌曲还被 West Virginia 列为了州歌， 哦， 就成为他们这首这个州的歌曲了，足见这个州的人民对这首歌也多么的喜爱。 嗯，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他这首歌的歌词都非常简单，一句就这么一两个小片段。 是啊，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两句小短的句子呢，本身它就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 almost heaven， 然后后面 West Virginia West 有个 T。那么刚才我们在点评日说过，今天这首歌我们要学一些东西，就是把失去爆破在歌曲中解决掉， 哦，就是那些末尾是 T 的音全部得省， 对，刚才说那个 Take me to your heart 那个 K 和这个是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一首歌在这句话当中怎么注意，啊， 嗯，好，我们来听原唱。 好的。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嗯，我们的关键词呢也是啊，这首歌歌词当中的我们说高音以及你气息发气的点，注意关键词，本句话是 heaven heaven， 还有 Virginia Virginia， 注意我们的这个辅音 Virginia 啊。那么我们的停顿呢，就是在两个短句中间 almost heaven 停顿 West Virginia， 好，那么停顿在中间有一点点啊。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语调呢，其实这首歌大家在实际听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其实能听到各种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非常它通用的一个版本啊。那么唱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它语调的变化呢，其实呢，就是今天学这个版本没有那么复杂了啊，没有那么复杂了。那我们看一下它语调是怎么唱的呢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对吧？那么它前面呢是 heaven 有一个延长的音，然后 Virginia 做了一个延长，就这么简单啊，一点都不难。 所以它就是每个短语的末尾词的末尾要进行一个延伸。 延伸，对。但有时候呢 ，John Denver 唱歌的时候在，他的现场啊，演唱会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把音做一个调整。以提高他这首歌的难度，他那时候就不会这么唱了，他会把它唱成 almost heaven， 哎，把 heaven 突然就给收了，以提高他现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啊。对，这个呢，可能大家听的时候会听到这个版本啊，也很好听。 我们采用的是录音室的版本， 是的，是的， 所以它有一个延伸，为了让歌曲更好听，更有一种遐想回味的空间。 对，说了嘛，像天路的感觉。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哈，再听一遍。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调调会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我们一起可以带着一种对家乡的赞颂的一种情感来唱第一句话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这个还有男生唱才好，女生唱好像找不着调 啊。女生也是可以的啊，对。然后这首歌还被这个一些朋友呢给改变了啊，他可能把这个地名都换成北京、天津都是可以的 啊。比如说， 啊，有这么干的啊，有这么干的。这个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你把 West Virginia 换成 Beijing City 啊，其实就说赞颂北京就是天堂啊， 哦， 对吗 ？Almost Heaven。北京 City， 他就这么唱，啊， 特别能改词儿， 有一种我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哈。 对啊，后面一会儿唱到的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的时候呢，就可以变成什么呢？比如变成那个我们的现在这个区是东城，对吧？然后呢，东城 District 好，建国门都能改的。 好，明白了，在这个基础上框架上进行创作， 然后下面再加上后面再加上 Life is over there。 Life 就是建国门方圆三公里。 哎，对，非常基础的，然后就把这地址全给变了啊。 好，明白。好，我们来看哈第二句啊，第一句会唱了吧哈。 嗯、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下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歌词就是 Blue Ridge Mountain。Ridge 是山脊和山脉的意思。 嗯， 那就是蓝色山脉的山群山。以及这条河的名字叫 Shenandoah River。 嗯，是 Shenandoah River 啊，一条河的名字。 嗯， 那你肯定得说你喜欢一个地方，你肯定得说那个地方的山水是什么样子，对吧？来， 好， 第二句哈，看怎么唱。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好，我们看。这句话当中的关键词，第一个是 mountain， 第二个是 river， 啊，然而他在唱的时候的话呢，他赞颂了山，赞颂了河流。这时候我们要注意，他的停顿也是跟上面一样的，在 Blue Ridge Mountain 停顿 ，Shenandoah River， 哎，中间一个很自然的停顿啊。接下来我们在语调上呢，也发现跟上面跟对仗一样的，有一种。类似这种感觉是吧？啊，我们看前面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下面也是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哎，然后呢，延伸下去，它是一样的结构啊，也就是前面呢一点点 mountain， 一带点降调，后面延长啊，延长的这个音，我们是 speak longer 啊，那么。这句话的这种节奏上来说呢，也没有太多的难度啊。我们看到这是 mountain 这个词，注意有一个失去爆破的读法啊，然后也是在赞颂啊，只不过它的赞颂是不断的怎么样，在重复和强化。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句歌词实际上是对仗的， 对 啊，都是两两一组，两两一组的词。 嗯，是的。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对， 其实本来 mountain 这个单词呢，在口语里是要喉音停顿的，要读成 mountain。 嗯， 我们来听听 Denver 有没有读这个喉音停顿呢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他没有哈、啊， 他并没有停顿、嗯，因为这个地方还占了一个音节呢。 对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嗯，是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连着唱。唱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山既然是山，唱的就要高 ，river 唱的就要长，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把这种情感呢，具化到每一个字上去，然后 heaven 也要高 ，West Virginia 要一种家乡的情感，我们两句连起来去找这种感觉，大家说好不好？ 好， 哎，一起来一下，好，从第一句开始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哎呀，不错，好有地表老师自己的特色啊。 嗯，对，我对这个水呀、啊、山呢都特感兴趣， 就大自然的情怀。 嗯，你看我长得像韩红吗？ 这个哎，不说不知道啊。 好吧， 真吓一跳。 嗯， 好吧，这就是前两句话，大家会了吗？尤其是第二段的调调哈。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继续往下看歌词，第三句是说 ，Life is old there，、 嗯、 在那个地方啊，生命呢是古老的、 嗯、 ，older than the tree， 甚至呢比森林还要古老。这是什么呀？ 嗯、 这就是一种情感，深挚的情感。 嗯，其实对于古老的东西，人们发自内心都有一种。崇敬啊，尤其是我们说在乡村音乐当中啊，乡村音乐表达的好多其实都是家长里短那点事儿啊，往往是好的不好的都会说进去。 John Denver 的歌很多有阳光的赞颂的，也有反映日常生活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所以大家在听他们歌曲的时候感觉到其实它反映的是真实的 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个苦恼和心酸也都在里面表达出来了。 对，乡村音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以非常轻快的旋律，非常阳光的这种感觉，唱着一种金色的忧愁， 对， 淡淡的忧愁。 是的， Sunshine on my shoulder， 这就是他另外一首歌，我觉得唱的真的特好， 文艺青年就应该很喜欢这种乡村的感觉， 肩膀上的阳光啊。 对，它又不是那种很虚的歌，但是它又很写实，但是又有忧愁， 是， 就是这种感觉，又不是完全的阳光。 整体上来说，牛仔们还是非常乐观的， 哎，乐观，乐观中有心事。 是。 好，第三句。这个旋律跟第一句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对， 好，歌词也很简单， 歌词非常简单。看关键词 life old， 我们看这是两个非常简单的词啊，然后在这句话当中把这两个词唱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呢 life is old there， 它肯定是要有停顿的。 life is old there， 对吧？那么 life is 停顿啊，然后 old there 中间有一个停顿，Life is 后面啊。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呢，它结尾是有个小降调啊，收的啊，收的不是特别特别的紧啊。Life is older， 然后 older than the trees， 那么后面它是拉长了，前面 there 只是个过渡，因此不会在这里做延长。 他把那个 the tree 的 the 还读得挺重的。 对 ，Life is older， life is old 啊 ，s。OK， 那其实他唱的时候呢，注意，其实连读的目的啊，在这里面不管它是什么形式，都是为了让气变得更通畅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啊，舒舒服服的过渡过去。 你看这个生活，生命是古老的这句话，一定要注意连读哈。Life is over， life is over， 完全是连读。 是的。 是不是 ？Life is older there。Life is old there. Life is old there， 对吧？然后呢，后面我们看一下 older than the trees 啊。那么到这儿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它又在情感上延伸了，加强了啊。其实，歌词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在不断的强化一种感情啊。所以我们看一句比一句有不断的用，越往后听就会发现这个歌词的情感不断的在沿着一个点往前在走。而且越来越深入。 那么 older than the tree 呢？ 是啊， older than the tree， 比什么更老，比什么更深，比什么更远，都是一种在继续强化。 对， 它的整体基调就是俩字儿：赞颂。 赞颂， 然后怀念。 对，赞颂和怀念， 然后想回去。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们在自己的家乡啊，自己的家乡，比如说我的家乡其实在北京嘛。那当你走那条理应道的时候，当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内心的感觉跟这个是一样的。对 ，Denver 他爸爸呢是飞行员，军官飞行员，从小带着他各种到处走，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没混熟，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一直在内心里啊，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归属于什么地方。所以唱出这种有乡愁的歌曲的时候格外的动人，因为完全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感觉。 是，对。所以我想呢，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歌曲特别有利于大家呢，把自己对你家乡的怀念还有对亲人的怀念用它来抒发出来。 对，年轻的时候啊，不觉得家乡好像有多么厚重的重量。只有到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上了年纪以后，才会对那种你出发的地方感觉到一种别样的情感。 你是在说我们老了？ 哎，据说是这样的。这年轻人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什么时候咱们俩不做这节目，做京剧节目的时候是真老了？ 哎，年轻人都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啊，都在外面飘。 对， 爸爸妈妈老年人都觉得家乡好，谁不说俺家乡好？ 让我想起了一句台词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对吧？回到自己的根 啊，落叶得归根嘛。 对， 你现在还得长大树的时候，你归什么根呢？对吧？你没有这种感情啊。我们试着体会一下。好，然后继续下面的第三句话了啊。好，感觉。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金鸡起舞辞旧岁， 绿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传承了数千年，期间有许多名扬海内外的传世之宝。在现代艺术市场异常繁荣的今天，收藏玉器、投资玉器成为不少人的嗜好。那么您知道一件玉雕作品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吗？如果说一件玉雕不是被雕刻，而是被磨出来的，您可能就问了，那为什么还叫玉雕呢？咱们还是请北京玉雕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美大师张铁成来解答吧。 哎，实际上玉雕是大家的一个误会啊。这南方老叫说，讲说玉雕厂、玉雕厂，哎，就这么叫习惯了。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琢玉、琢雕琢，完了是磨，它是一种反复的过程，琢磨、琢磨，所以玉做完的时候感觉特别润，它完全是一点点磨出来的。这个项目命名叫玉雕，这是就约定俗成了。 是磨出来的，这也正应了那句古语，玉不琢不成器。任何一块好的玉石经过人工雕琢，才赋予它新的价值和魅力。那么玉雕究竟是一门怎样的手艺呢？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传承原汁原味的北京玉雕，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玉雕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铁成。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玉雕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铁成。哎呦，我们国家玉雕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历史啊，其实这有石器时代就有，应该有8000年的一个传承历史了。只是当时磨的时候石器嘛，突然发现哎有比较美的石头，一磨吧，磨出来以后呢，实际上就是那种玉器的雏形，哎，磨成玉刀啊、玉斧啊这些，那就开始传承下来。 我国的玉文化历史悠久，关于玉的传说也有很多，比如大名鼎鼎的丘处机，一提到他，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金庸小说里的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但其实丘处机还有另外一个副业，玉雕行业的祖师爷。 这是一个传说，为什么说他是祖师爷呢？有一种说法呢，他是在出家之前啊，他就是一个磨玉的匠人；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他是这个是国师嘛，他曾经救过一批磨玉的匠，哎，所以这磨玉的人把他奉为祖师。 玉雕是中国特有的工艺品，自古就有体现不同琢制风格的南玉作和北玉作之分。南玉以苏州、扬州为中心，如轻轻柔缓的平潭一样飘逸儒雅灵秀。北玉以北京为中心，如铿锵有力的京剧一般大气浑厚雄伟。玉石只 只有经过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工艺品，才能称之为玉雕。那么它又是怎么被雕琢出来的呢？ 先呢，就是说我们讲叫相料，就看一块大料粗形，这个相料你看不出来以后呢，就要剥皮看你的肉，完以后那就是切料，这块料基本没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以后呢就是就开始设计，设计完以后呢就看你这个跟这个大型去雕，先粗雕一下以后呢，可能一些毛病就避掉了，再做的时候会有些新毛病又出现了，可能就要改动一下，完这样呢这粗雕以后呢就再一步的修整，完再去就雕刻。这本雕刻就相对说比较细了，这样呢基本就没什么变化，以后再去精细的雕刻做出成品来了。成品以后， 其实玉雕的工序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复杂，因为玉石材料千变万化，在实际的雕琢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情况发生，这些都要不断的进行修正，甚至是全部推翻原来的设计，所以说每一件玉雕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说这个玉雕非常难在哪儿，就是它的石头啊，这往里推一层是什么样的变化，谁也不知道。所以可能经常就需要你改。我们玉雕的就是说第一法子叫因材施艺，就是根据这个材料来创作。啊，这是我们不同于任何这个门类的一种艺术，像这样我们叫量料取材，因材施艺，把它的最大限度给它的美给体现出来。 玉雕工艺是做减法，创作过程中不能增添材料。更容不得半点失误，所以每一步都很关键。而且玉雕作品完成之后，很多都会与原来的设计有些出入，这都是因为玉石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 天然材料嘛，你不可能做完以后就完美无瑕的东西，不可能。因为这个玉器啊，就是唯一它是一定做减法，所以它就是一个我们认为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所以我们这样为什么就越老它所谓的越值钱呢？因为它经验多了，好的这个艺术家，好的匠人就是一个破料，不值钱的一个很一般的料，但我给你做是好东西，那这是实际上他的能力在这儿呢。 既然说玉器是磨制出来的，那制作的工具有哪些呢？ 玉雕的工具很多，切大的料的时候，就你像那种大的，我们管叫坨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大铁片，上面镶了钻石粉。再接下来就是一种，就是我们属于就是说磨制，过去的那种铁制工具带着那种金刚砂，现在先进了，就带着那是那种金属的工具上镀着钻石粉。牙钻大家可能都想象到什么样，就是那种东西一样，只是它那个前面的那个工艺头是钻石粉镶嵌的。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玉雕的制作，张铁成把我们带到了车间，亲自为我们做起了示范。 这是一个关公，关公一个人物，人物最难的地方就是手和脸这两个部分是最难的了。俗话说这个做人难做手嘛，这手的动态最丰富了，所以说这种结构关系啊非常难掌握。再一就是脸部，这脸部这种表情啊，这种关系结构很难掌握，尤其是这关公这种感觉，这种武将啊，这种威武的感觉啊，都很难看。 京汉玉雕所传承的皇家气象，是恢弘大气、造型简洁、文化底蕴深。作品的刀工凌厉、细节繁复，可谓不惜工本。例如皇家礼遇工艺中的一项绝技链子活，即使像张铁成这样怀揣几十年玉雕手艺，也是既难又险。 链子活呢，就是说我们玉器的啊，玉雕的一个绝技之一吧。因为它的这个玉器这种材质，它非常致密，韧性也非常好，所以它能雕链子。但是它一个缺陷，它就玉器非常脆，那就更容易断。所以这个做链子活呢，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你对这个料非常了解。 在张铁成公指的北京玉尊园玉雕艺术有限公司会议室里，展示着张铁成近年来的得意之作。展柜正中摆放的是一把翡翠质地的花开富贵团扇。 找这块料也是一个比较巧合，那正好有一个在工具台马上要切的这么一块大料，当我一看我就想这个题材，我这样吧，我把这块料买了。 作品选用高档冰种翡翠雕制而成，为仿制传统团扇造型，晶莹剔透的扇面上除了牡丹花卉和题字，还有许许多多排列规则的透眼。扇柄为浮雕西番莲图案，扇坠就是应用了链子活绝技雕成的活链宝相花造型。完成这件作品，张铁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再一个就是那个罗宫花，对我来说难度最大的，这上面有一个眼，1573个眼， 这个每透一眼都是步步惊心的。这个工具透过的时候，你可能就把那个地子撞漏了，而且大小一样，而且呢，这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儿。你的第一眼透过以后，你所有的眼都要这么大。 这把花开富贵团扇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艺术精品，从制作完成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期间有很多人都找上门来打算收购，有的客户开价很高，但是张铁成都没有舍得出售，他更希望有能力的博物馆能够收藏。 实际上我觉得玉雕传承还是在这传承的一种文化，因为它的玉雕是一种这种文化的载体，所有的题材都是有意义的，这是工笔有意啊，一笔吉祥啊，琢玉嘛，所有我们这个做的都是有意义有讲头的，一个美好的一种祝愿，实际上都是这种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1983年，恰逢北京玉器厂技校招生，对于玉雕一无所知的张铁成，因为喜欢画画，就决定去试试。谁知经过层层筛选，他居然就考上了。学习4年后，张铁成顺利进入了北京玉器厂。 在厂里我跟了很多师傅学习，因为我的每个班组的班组长都是应该是现代时候的大师啊，都是设计人员。比较感谢啊，当时在玉厂的一个时光，他就是各个门类都有，所以在那个环境里能把那个所有的这些能看到学到。实际上，这学艺呢，就是一个你想不想学的问题。你想学，你就所谓偷艺。咱说啊，虽然很艰苦，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得到的东西真是非常多。 正是因为在玉器厂认真的学习，张铁成练就了非常全面的玉雕技艺。 我实际上是最先是学人物的，在学人物之前呢，在技校里呢，我是做器皿的。所以现在这么多年以后呢，就是大家认为我的就是器皿是最擅长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我在我工作室里看了，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玉雕这门技艺学起来非常艰辛。张铁成毕业的时候，当时同校的30个学生只剩了5-6个人还留在这个行业里。在第一线的实际制作过程中，张铁成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辛勤的劳作换来了斐然的成绩。早已成为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的张铁成，至今还记得当年学艺时一件触动自己的事情。 师傅说呀，这个第一件做的这么好，真是不错啊，说下次给你一块好料。我一看拿来看是什么料啊，你知道这么大一块，就是玛瑙。这玛瑙也一般的料，但没想到这玛瑙里有水，叫水胆玛瑙。那个水胆玛瑙是蓝色的水胆，不是说普通的灰的。那时候那种料非常珍贵，我也特别高兴啊。我想这个好料给我做，我一定好好给你做呀。就按刚才我说的玉器第一步就是包料，这包料应该拿一个小点的工具啊慢慢包。我着急了，拿个大坨子拉拉，听的声音不对了，就空声了，实际上就是给那个水胆给拉漏了，这个价值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料就报废了。哎呀，对我打击非常大，这个魔芋的一生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事情。同时我也就感谢这段时光啊，这是对我的一个技术的磨练，一个提高，非常非常有帮助。 1997年，张铁成离开了玉器厂，与师姐王健一起创办了玉尊园，并担任总工艺师。 就是我的亲师姐跟这一师之徒叫王健的，哎，我们俩一块经营这小作坊，那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也做，但是他做的相对比我少，更多的就是说一些管理啊、销售这样相对多一些。这样他对我帮助非常大，就让我不去想那些事情，就完全就是干活，把这活给做好。 就这样，两个人白手起家，慢慢经营，从小小的工作室一直做到了现如今拥有20多人的公司。 我们这个就这小小的这一个玉尊园里头有4个大师，还有技师，还有我们俩是那个服装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我们带学生。 在张铁成的玉雕生涯中，2008年是浓墨重彩的一年。这一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玉文化通过中国印和金镶玉走向世界。人们熟知的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它的载体奥运徽宝是一方玉石印章，一共制作了2方，其中一方的创作者就是张铁成。 因为当时材料非常不好找，做的是青白玉，那个时候在一个会徽没发布之前啊，是在一个特别秘密的条件下做的，所以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那时候我们那工程叫525工程，5月25号开始做这事儿，那7月份就叫做德。 另外，北京奥运会奖牌金镶玉的设计也有张铁成的心血。 因为我们有这个奥运玉玺这个经验了嘛，我们工美的这个总工艺师啊，唐克美老师啊，他呢就是推荐的我参加这个中央美院的这个奥运这个奖牌设计团队，他们有这么一个设计，就是说那准备是有金镶玉这种概念。实际之前也不是他那个造型，他最先就是一小玉芯儿，玉芯儿上就有奥运的 logo。评审委员会认为你这个造型确实很特殊，但是你这个视觉效果不好，这样呢就把这个玉呢，比如说玉芯儿改成个玉环了。 这时，国际奥委会又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奖牌中玉的抗衰问题，要求在3个月内必须解决。 想了一个办法，实际就是你高压锅那种概念，就是说高压锅那锅圈儿。就我们在这个玉环上加了一个缓冲的一个密封圈，背面也衬着固胶垫，这样从2米、1米5，完了在各种材质的木地板、石头地板去摔都没问题。 因为奥运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而且需要保密，张铁成、王健他们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满满的成就感，还有许多的感慨。 我做奥运的时候，我儿子要出国，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一分钟都没管他。就送他走的那天，我请了一会儿假。到了机场，他那背影，我转过头来，我就坐在那车里，我嚎啕大哭。孩子出国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我一点没管。孩子头一天说：“妈，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了？”我都没有时间回去看孩子。完了以后， 奥运之后，他们又参与了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内部装饰陈设玉器的修复工作，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徽宝和玺的设计制作。张铁成的作品更是获得了包括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创作一等奖等各种国内大奖。2008年，北京玉雕还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尽管创作非常艰苦，但是张铁成还不忘传承，尽心带着徒弟。 正是徒弟我得有20多个，像上那天就教人走走来来那样的，那就多了。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朱银银就是张铁成的徒弟之一，学艺已经8年了，现在负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复工作。 像我们公司是属于是可以制作加工一体嘛，比如说你可以来我这儿，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的东西，我这儿有石头，你可以自己把你的想法加进来，我们通过我们的工艺师来帮你一起完成一点东西，我觉得比自己买一个现成的东西要好一些，这样他就会对这个更有兴趣，而他跟他朋友啊或者什么说出去，可能对别人也是种影响，这就慢慢的就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慢慢就传播出去了嘛，我觉得是这样。 对于北京玉雕的传承，张铁成觉得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这个传承人呢是给这政府给我们的一个荣誉吧，我们有责任去把这个传承好。首先呢，就传承就是带徒弟嘛，比较难的那些环的呀、